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嗯，大家好，我老车。 嗯，这个周末啊，我们要扒一扒这个美国总统的新座驾。因为每一次这个美国总统的座驾呢，都一亮相，就是很多的汽车爱好者啊，什么这个发烧友啊，都会扒一下这个车，所以这次也不例外。 我咋没关注他？他 其实这个东西是 黄头发的那位老师又换什么车了？ 对。说到这个，说到这个，都说的没错啊，黄头发，然后是卡车。这个美国总统座驾为什么他一出来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啊？甚至有很多国外的媒体会大篇幅的来报道。 嗯， 这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个美国总统要是坐的车，那确实，确实值得大家来，因为它里面确实有很多科技在里面。 嗯， 你像我们做的本身呢，就是汽车行业的这个。首先呢，他做的车呢，肯定有一个品牌，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他的品牌是来自于凯迪拉克。 对， 这已经是延续多少年了，一直都是凯迪拉克在提供着美国总统的专属座驾。 嗯 啊，而且在我们国内啊，在我们国内对美国总统的在地上跑的这辆车，还有一个特别亲切的称号，啊，大家都管叫陆军一号。 嗯， 但这在国外可能不这么叫，是我们在国内对他的送的这么一个称号。而且我记得是前年吧，在杭州开那个 G20 峰会的时候， 嗯， 当时美国总统的这辆车队，这整个的车队，包括他的陆军一号，出现在了杭州街头去加油。大家应该还对那新闻有印象吧？ 嗯， 结果就一下子引发的全城轰动，真的这个太少见了。我们平时你开个超跑，哪怕你开的布加迪，你去开。跟你看到美国总统的座驾去加油，这在油站里面看到，那这个 那怎么了？美国总统的座驾是 截然不一样的， 是不能加油，是 不是啊？所以大家就你近距离就是能接触到这种已经上升到这个层面的这种车的时候， 嗯，明白？ 哎，这个心里还是会小小的波折一下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来扒一扒新换的美国总统的这台座驾。 往次就是扒，肯定都说它是加长的谁谁谁，前脸像谁谁谁。这一次的标题，普遍一致性的都认为这是一台卡车，我也觉得挺搞笑的。 接着赫这个说啊，为什么说它是个？这个卡车啊， 对， 这个 当然了，它的外观还是轿车 那肯定不能真的是造成一个卡车啊。 不是，我怎么看像 SUV 呢？ 哎， 因为它太长了， 对，它是加长型， 长是必须的， 所以还有点像轿车。但是它，我从它的高度来看啊，我觉得它特别像 SUV。 是的， 它离地间隙很高。 从照片上看，我们说一个小数字吧，因为美国人都是人高马大的嘛，因为他们的特工这个大概身高都在1.85米以上。从目测来看呢，这个车的高度应该是1.8米左右，啊，也就是说，红城有了说像 SUV 的感觉，这就不足为奇了。 红城，你现在就是一辆 SUV 了，1.8米 是这样的。然后赫 跟车一边高。 说赫，他说那个卡车是咋回事呢？是它是轿车的外观来自于卡车的底盘。嗯，这台新的这个座驾呢，是基于通用汽车的 GMC 的那个 Top Kick 的中型卡车平台来打造的。 对，但是它还是沿用了之前的那个怪兽的这个外号啊，所以大家有都是这么叫的。 嗯， 只是说我觉得它整体的造型会比上一代更加简洁了一点，就精致了一些。 嗯， 但你看它的这个，像不像这19款的凯迪拉克 CT6 的加长版？ 不像，我真没看出来这种像。 是不是？那车灯跟这个凯雷德？ 它还是要有一些汽车品牌这个固有的一些， 它肯定还是有这凯迪拉克的家族化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是吧，那个钻石切割那种很凌厉的头灯， 凯迪拉克的车要是连钻石切割都没有了，那这真的变成卡车。 盾形的这个前中网，啊，这不跟我们的民用车上还是有着相似的地方吗？ 嗯， 就所以说你看上去很像这台 CT6 啊，像凯雷德呀，都是这样的。 对， 嗯， 这是一台非常像财主的车。我的第一印象就 这 样。这 车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只有美国总统能做得出这种车来了啊，真是 能做出财主的味道， 太霸气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霸气， 还挺霸气的。 哎，阙老师， 你比如说你要是都富可敌国了、 不我 别说富可敌国太夸张了，就是说你买一台什么样的车都不往心里边去了，眼睛都不眨一下了、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车作为你的座驾呢？ 这个问题好像你之前问过我，我都回答过、 我之前说你中彩票了， 不是 说买一台奔驰， 大概一样吧，大概一样，不没有，我没回答过奔驰，我说我买一辆巴博斯， 迈巴赫， 不是一定是迈巴赫，反正就是巴博斯， 哦，不打算特制一辆， 巴博斯不就是定制的吗？奔驰的御用改装品牌嘛， 你要自己选， 哎， 自己说， 所有东西都肯定跟别人不一样，那我都富可敌国了，我还。是吧？ 就一定要在座上把最后 听听这语气， 最后一定要在那个尾标上写个 October 明锐是吧？ 对，一踩刹车灯把我的名不行，不能太高太高调了，一踩刹车灯都跟放礼花是那种的感觉。 我的天！ 哎，赫会选，要是觉得不差钱的，会选这样的车吗？ 不太会，太高调了。我是一个低调奢华的人。 嗯，全是钻石 挖到石起， 钻石打造的 QQ。 有可能真的是、就你外表看就像一台拖拉机、内饰全是钻、非常有可能、就这种车还是比较高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啊就是安全感会特别好， 那肯定啊， 就是 你知道这车有多重吗？ 多重 啊？你就先说这个车之前你说一下，我们知道民用车大概都多重吧， 怎么的不得两三吨？ 你看这 两三吨算重的， 那都是大家伙了。我 们一点六七吨， 我们的轿车也就是1.5左右，这就算还可以的了。 这车多 重？ 重点 SUV 到两吨，这车啊， 五吨有吧？ 保守我目前的资料来看是7到9吨之间。 哦呦， 因为它是全都那是防弹钢板，太好了。 对，它肯定的、所以它不可能用轿车底盘，就停不住啊，它肯定得用卡车底盘。 它装两台 V8 嘛？ 对啊，不，它是这个涡轮增压的柴油发动机 V8 版本。 我以为它前面装台 V8， 后边装台 V8 呢。就这 干嘛还要倒库和入库手用是吗？ 不是，这是保证它的这个行驶的速度和逃脱危机的能力。不过用了6.6升的柴油增压发动机 V8， 这个劲儿还是挺大的。 嗯， 要不然你想七八吨重的这样一台大卡车， 萝卜蹲。 跑不了啊，动不起来啊、天哪，太可怕了， 这个车还是很帅。 那发动机多参数是什么样的一辆老车？ 它的最大马力呢是有445马力，但是扭矩非常强大啊，达到了1234牛米， 吓不吓人？ 哎，所以说 可以 很强悍的一个引擎。 那它就是开起来还是挺稳的，但是极速跑不高，就是这台车跑快全靠油是吗？ 惯性是吧？ 真的是太沉了啊、 这车也不能跑快，你想让郑总聊多快？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说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下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是评车是，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欢迎回来，我们说到这个总统座驾，首先这个车的本质啊，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底盘啊，这些肯定是要说的，要去扒的。还有就是它的一些保护方面， 对 啊，就我所谓的这个安全感。 对，你看这要保护它主人是谁啊？那美国总统啊，这可以说是 对， 也是高危人群啊，大家都懂的。 那肯定的， 所以说它这个防护力一定是要非常强悍的。 是，我现在很想知道，是不是就是一枪一梭子子弹都打不穿这个车？ 你就别说一梭子了，跟我们 炮轰都 对你这个，如果那个级别，因为这个太，我记得那个专业术语我说不上来了，它要达到防护的 VR 多少多少等级， 嗯 啊，不同等级代表的这个口径的这个子弹口径是不一样的。最高的是能够达到，就是步枪类的子弹是应该是达到 12.7 毫米，是可以抵御这个的。 反器材步枪应该 打不透，对，也就是说巴雷特一枪就是几枪吧之内是打不透它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有这种防护能力才可以。 嗯、你知道那个反器材步枪打轻型装甲车是什么效果吗？ 就一打一个眼儿啊， 我用赫呢。 我怎么知道 啊？ 我肯定不知道。 就是那种枪打小轻型装甲车一枪能打透的，打这种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不会打透。 反正我看报道说，因为这个车，大家刚才不也说了吗？它的这个底盘还有离地间隙都特别高，离地间隙高是因为它底这个车底肯定有这个防爆层，所以它就是、 嗯、不，这个车底盘不能太高，它应该是偏低。 啊、哦，偏低。 对，这种车你 不是你要跟什么车比？你跟轿车比，它肯定是偏高啊。 其实也 你跟卡车比，它肯定是偏。 它是这样，它赫尔说的意思吧？它车底儿离地面近，但是轮子离地面不算太低 啊。 它的离地间隙是这个意思， 对，还挺高的呀。 啊、是 它因为它底盘、嗯、说白了 对对对， 咱得加护板。赫说那专业叫防爆层， 对啊， 就得反那个叫什么反，有点类似于叫什么反器材装甲， 应该是能够防住一颗到两颗地雷，就是能达到这么强。 不光这样，这轮子还炸不坏的。 哎，对，然后呢，它是采用那种凯夫拉加强的什么缺气保用胎啊， 那 就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是用那个，这是防弹 防，就凯夫拉是防弹嘛，防弹的纤维嘛， 就是用防弹衣裹的轮胎。 应该是用防弹衣的 材料 制成的轮胎，哎， 哇， 我们普通的轮胎大家都知道橡胶的嘛，啊，这个就是那种高科技这种防弹。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普通轮胎一打一个洞，它一打一个轮胎，子弹嵌上了， 就小口径的子弹打上去就弹飞了，就 嘣、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嗯，我听说这个车还有防那个就是生化攻击和有防溺水的， 那肯定啊， 那说明它密封性很高。 我跟你讲， 那如果 你都不用它。特斯拉病毒都进不去。 不是，等一下，如果它密封性很高的话，那人的呼吸怎么办呢？ 空气高级净化系统、 啊，它有这个对外的一个就空调的一个、 哦、 包括空气的一个交互啊，那是肯定的。而且它是这种装置啊，是在特定的时候发挥作用的。 哦， 这个你别把这个有些人想的那么拥有那么高尖端的什么什么武器啊，什么一生化呀、毒气，哪有那么多呀？它这个装置一定要有。但是说，他 有多大用也 不 知道、 哎，这东西要有，这是肯定的。 哦，明白了。 平时你放心，这那么大一国总统能憋死在里边吗？ 好，再有就是这个现在的车，你没点高科技的东西，对吧？你都不好意思出门，你肯定得有一些什么这个电子通信类的呀，是吧？ 对， 保障的 对啊，你像拥有、 这个、互联呀、 啊、 什么的， 这叫什么电磁脉冲的一个爆炸防护设计， 嗯， 避免这个车内的一个电器失灵，维持着通信，你能够指挥别人还呼叫救援， 嗯， 据说啊，奥巴马曾经在他的这个座驾里用了电话给一艘核潜艇下了命令。 哦， 就很厉害的。 你看人这车载互联做的， 不是人家卫星都有好几颗，卫星电话给核潜艇打的电话很成问题吗？ 但你要是座驾里边电子设备什么都失灵了，这个电话拨不出去，那就尴尬了嘛。所以他 手摇呗， 手摇，那个玩意儿好像是得拖着根线是吧？ 开玩笑。 所以这个车是几座布局呢？五座吗？ 这个车应该是后排是五座布局， 哦、 然后前排应该是两个，一个司机加一个特勤。 就是七座车型、 哎、大概是应该是这样。 明白了， 咱们救护还没说完呢 救护说 还有一个可以灭火，比如说 这个倒不稀奇了，因为如果我们车它这个车里边哪个部位着火，它应该相应的会有关键部位上装有灭火器，就直接把这个火明火给扑灭。再一个是急救，里面有这个紧急的医疗包，包括跟这个总统先生符合血型的一个血包。 哇塞，这个 你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时候？ 就是、我现在听的好像是个游戏装备。 看到一个大包，赶紧蹲下打针。哎， 对 啊，我突然间就觉得，现在目前某款手游可以加一个这个道具。 这太帅了，省我们车了，我被打爆了。 啊，这说刚才说的都是防护，这车不光是被动防护，还有会主动攻击。 我去， 还有几项啊？第一个，看叫非致命性的一个驱散制服，像发射催泪瓦斯啊，使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敌人这个丧失一些战斗力，这大家能理解。还有一个反击突围，比如说他的行李箱有这个武器，防弹衣啊、枪啊、什么这个护盾啊之类的，都从里边快速拿出来给总统穿上，然后赶紧的、顺着这个地道赶紧跑啊。再一个电磁干扰，就是刚才说了，他有一套这个电磁 干 扰器，对，还有反干扰器，干扰别人的。 这个好像是上一代延续下来的、 对，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常规的布局，这必须要有的。所以说这辆车，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信息扒出来是要给别人看的呢？ 就是让大家来茶余饭后来说的吗？ 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东西啊，你们拿这个东西不好使了，你们得琢磨新招。 是是是，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有可能， 这可以回到一个我们中国古代上，不就是古代了，现在也在说矛与盾之间的关系。 对， 就是你说你的盾尖，那我做的矛利，我来戳一下，看你的矛盾，那个矛尖还是我的盾。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它肯定还有一些核心的不会告诉你的，你 是 扒不出来的，就是秘密武器。 对，其实这也是在一个， 例如特朗普的演讲吗？ 不管是什么，我要都告诉你了，其实我的这个弱点你就也知道了。 我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的，发 Twitter。 不是，我是觉得，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家各媒体都很喜欢扒这个总统的座驾了，还可以就丰富很多其他的品类，比如说游戏啊，我弄一个这么一个， 就当时其实这个车出现在中国，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呀 ，G20 出现在杭州加油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车能加中国的这个汽油吗？因为它肯定是特制的那种，就是需要用那个油啊什么 油品、 对，要 我跟你讲个事儿、之前我不参加一个老爷车巡展嘛，他们说每台车都可以对应做那种燃油添加剂，比如说他们六七十年代的车的汽油，加我们现在的汽油发动机会坏的，为什么？他说汽油的含铅量不够。 那个时候就要重的， 对，要不然对发动机有损害。现在不能含铅、 有可能， 所以说他们会先化验你的汽油，可能他们的车里边就有这个装置来检测一下你的汽油，然后生成一个数据码，然后生成一个燃油添加剂。 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你想啊，一个总统座驾，如果他加不了中国的油的话，他就只能在他那个小范围去活动。 这你不对了，你知道美国总统那一出行，那派头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想象的，他是多少辆专机，然后把他的整个车队几十辆车全部拉过来，那些给养全都在飞机上。 是的， 我不去你大街上，尽量减少总统在公众的曝光。 对， 明白， 这样才能做到安全， 还有 可能的 尽量减少东西在异国的采购。 对，都是人家从国内拉过来，知道吗？这一趟财大气粗、 对不起啊，我没做过总统，我是不太知道。 就 你离总统夫人还有点距离。 人家迪拜王子都是自己的 A380 拖着自己的跑车、轿车、行政级轿车来的。 哎呦，我都 手下的人 快流口水了。 人家手下的人才会租北京本地的那些 S 级在用。 对对对，是这样。 哎、 所以说他们这个一定是 生而为人怎么这么多不同呢？真棒。 行吧，你感叹一下吧，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扒一扒这台车究竟有多少钱。然后我们还之前有一个小的花边，就是其实特朗普啊做了一段子奥巴马的座驾，那因为什么呢？一会儿给你解释。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新的总统座驾 啊。先来跟大家说这小八卦啊，其实这个新的怪兽啊 早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就职的时候就应该发布了。 嗯， 但由于一系列可能交接的问题，还是说哪儿在定做的问题，导致了特朗普一直在用奥巴马的座驾。 嗯，对对对对。 然后最终呢，其实这个项目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要换新冠兽，但是不知道是哪任总统来用。然后刚刚好就是千差万缕的关系，现在是等于说特朗普先生非常走运的改上了新的。 嗯， 是吧？新的总统座驾， 哎， 哎，这当时说这个合同预算一共达到1580万美元，一共是要改造包括怪兽在内的10台车。现在呢，目前仅有2台怪兽亮相了，后续的还有没有这种像大型的这种防弹的凯雷德，就不得而知了啊。 其实要说这个价格，并不是特别贵哈， 多少钱？ 1580万美金， 十台车，平均合到158万美元。 那个是。这个是158万美金，是这个特勤局提供10余辆车的采购总费用。对啊，所以你算下来才200万，就算200万一台吧。那些我们经常接触那些超跑， 那改造的凯雷德不需要那么贵 啊。就说我们那些超跑，动辄一个就有点什么历史或有点限量版，是不是都得身价都在这个数上？但是他的那个，他哪有7吨重啊？对不对？他哪有这个防电磁干扰啊？他哪有凯夫拉做的轮胎呀？ 嗯， 好像法拉利现在。 所以说，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美国总统做一辆比较亲民的车了哈。要这么看的话，这价格够亲民的了。 其实它的高科技成分不是很高，因为它不要求，它不要求跑得快。 对对， 只不过它 极速不会那么， 只不过它车上要被授权购买一些非民用版本的东西。 对，它这些 东西、啊， 我跟你说，这么重也 跑不快，根本就接触不到的。 就是它，他 就说那雪包是吧？ 它对对，他们不在于贵，而是你要有授权能被使用和采购这个东西。 嗯， 所以说给他们坐车这个部门，包括说凯迪拉克提供的这些东西一系列与否，他们是有授权能。拿到核心价格，你懂吗？ 嗯， 供应商童叟无欺， 这是国家行为了呀。 哎，然后呢？ 这是美国政府行为， 对对 对， 不代表美国国民的同意与否。 对， 那 是这样， 是。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说这个美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凯迪拉克来提供总统座驾吗？ 不是 、哎、 有林肯。 对，大多数时间呢是林肯作为总统，但是呢，一直到了1983年。这个凯迪拉克首次为美国总统提供了座驾，第一呢是第一位总统呢是里根总统做的，之后呢这个老布什也做过，林�肯和凯迪拉克都做过。到了93年之后，克林顿成了美国总统之后呢，他就一直凯迪拉克成为了美国总统的一个专属座驾。 其实我还真的挺期待林肯再来角逐一下美国总统、 哎哎、我也挺期待的。 为什么？ 两家争锋才有醋吃， 其实 才好玩。 对， 好吧。 嗯， 产品也会迭代更多，也会刺激出来更多的经典车型在历史当中出现了。 嗯， 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调侃了一下美国总统的座驾，那希望特朗普先生听到之后不会介意，你介意的话，我也不会在乎的。 他也听不懂， 有本事跟我们同城来个推特的互标，是不是？ 别介，我不发推特，咱们这叫微博。嗯，好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驻足你的毡房，总想踞踞你的酒樽。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 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